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外妇联城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妇联城藏戏曲文献会刊发布会在北外举行，请听报道。 此次出版的文献汇编是妇联城社所藏剧本的首次挖掘整理结集出版，既有众多折子戏和连台本戏，还有很多直接指导演出实践的总讲、单头提纲等，其中不乏真本秘本。谈到中国京剧艺术史上的第一科班妇联城社，著名学者钮标先生说， 是办学年头最长，规模最大，出人才最多，传承剧目最丰盛的京剧科班，它为积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财富做出了巨大贡献，久负盛名。 北外妇联城研究中心礼聘郭汉成先生和钮标先生作为顾问，百岁高龄的著名学者郭汉成先生通过视频发来了祝贺。 他给大家有口碑，自己每天思想有说有道，有修有好，取得荣耀与成绩。 副社首任社长叶春善之孙，继任社长叶龙章之子叶金森说， 数十年如一日，将几百名幼童培养成支撑起百年来军艺事业的中流砥柱。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近日，北京市曲剧团在中国插花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公众开放日活动。活动当天，观众观看了北京曲剧《花落花又开》片段表演，并体验插花的艺术魅力。据介绍，在本届北京演艺集团第5届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当中，国内9大艺术院团将通过讲述戏剧戏曲剧目舞台背后的故事，拉近百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展示国有院团的艺术风范。国家大剧院第10届五月音乐节将以弓弦盛宴为主题，上演18场以小提琴为主角的精彩室内乐演出。一直到本月21号，大剧院还将推出21场五月音乐节走出去公益演出。昨天，五月音乐节艺术总监、小提琴家吕思清与国家大剧院驻院歌剧演员走进冬奥组委，为这里200多位青年朋友和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场美妙的音乐大餐。下周三到下周六，由戏剧大家曹禺的女儿万芳创作的话剧《新原野》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据了解，《新原野》并不是改编自原野，而是改编自万芳的一部中篇小说《杀人》。巅峰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将于本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国家话剧院创排的话剧《行者无疆》将于本月17号在国画先锋剧场首演。这部以张骞出使西域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将通过总体戏剧的理念，融合形体表演、面具、人偶和多媒体等多种元素，打造独特的丝路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和上游沙尘的影响，上午西部、北部出现了浮尘天气，局地还伴有扬沙。今天白天以多云到阴为主，山区有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 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手下由清河，芳草亦未歇。时间来到了立夏时节，静巧在北京文艺广播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问候各位，夏天快乐。今年啊，诵读小站推出了诵读四季系列，春天呢，我们一起诵读了很多关于春天的诗歌还有文章，而且还举办了丰富的线下的诵读活动，让普通的读者呢是有机会和著名的朗诵艺术家一起来诵读春天。那时间来到了夏天，我们将开启诵读夏天的篇章了。其实啊，有关夏天的文章有很多，也有很多作家呢非常钟情于夏天，在他们的笔下有很多的故事也都是在发生在这个季节的。那提到了夏天，你都想到了哪些文章或者是诗歌呢？欢迎大家来到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诵读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诵读小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找到之后呢，在本周的推送当中呢有详细的参与诵读的办法，我们在这里期待着大家跟我们留言互动，也期待着你把你最喜欢的夏天的文章用诵读的方式读给我们听。那有一位作家啊，他的作品中夏天呢是一个主要的基调，今天我们就将走进他的文学世界，去看看发生在这位作家笔下的夏天。那他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曹文轩，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曹文轩小说系列最新出版的《萤王》。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男孩与萤火虫之间不可思议的缘分，是一个浪漫并带有奇幻意境的故事。每年夏天，爷爷会见到成千上万的萤火虫，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仔细打量过它。空中又划过一线光亮，爷爷一时忘记了鼻梁上的那只萤火虫，立即起身张望，何止有一只，还有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他仔细地数了数，共5只，它们飞来飞去，为爷爷酿造出一个明亮的小小世界。根根芦苇，根根茎，它们缓慢地飞行，身子前行了，但身后留下的金色曲线却留在了空气里，如游丝一般飘动着，舞着萤火虫交叉飞行。于是空气里就留下了互相缠绕的发光的游丝，如梦如幻。这是《萤王》中一个片段，我希望大家在阅读这个故事后能够感受到世界万物皆灵且美，也能够从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感受到勇气、信念、善意与爱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先生他最新的作品《萤王》，他为我们诵读的一个片段。大家听了之后呢，会感觉《萤王》描写的画面非常的美。很可惜啊，今天曹文轩先生呢，只能是我们通过听录音的方式呢，来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对这本书的一些见解，来跟我们分享。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萤王》、蝙蝠香这两本书的编辑董雷来到直播间，欢迎董雷。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雷。 哎，欢迎董雷。董雷的声音可以稍微再大一点哈。董雷第一次来到我们诵读小站的直播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呢其实你对曹文轩老师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是合作了 《蝇王》还有《蝙蝠侠》这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你作为编辑来的。那他的其他作品，相信你也读过很多。其实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曹文轩老师是一个非常钟情于夏天的作家，因为他的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夏天。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在他的作品当中都有哪些是发生在夏天的呢？ 好的，曹文轩老师他创作的作品种类其实非常的广泛，从给年龄段比较低的这种学龄前儿童阅读的图画书，一直到我们小学的读者甚至是成年人都能够看的这种儿童文学作品，他都有过关于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比如说图画书作品，有一本是以小动物为主人公的，就叫做夏天。然后还有我们马上要在端午节的时候推出的一部新作，叫做《粽子娃娃》。然后在他的长篇的这些代表作品，像《草房子》还有《青铜葵花》呢，这样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夏天的描写，或者是发生在夏天的故事情节。比如说像《青铜葵花》里面一开篇，他就描写到大片的金色的向日葵花田。在《草房子》里面呢，也有非常有趣的关于夏天的描写，就是里面的主人公桑桑，他用自己的蚊帐。把蚊帐扯下来去做了渔网，他捕到了鱼，但是他没有蚊帐了，所以当天晚上他就 被蚊子叮了， 对，叮得浑身上下都是包。 所以说，其实如果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读一些应季的书，就是描写夏天的书，可能你会发现有很多被我们忽略了的夏天的细节，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曹文轩老师他提到的这个夏天的向日葵田，还有这个蚊帐，可能现在很多家里都没有蚊帐了，但是你当你读这样的一些文章的时候，会唤起你很多关于夏天的记忆。 对，就这些都是关于夏天特别典型的一些物件，或者说是一种意象。就一提到这些东西，大家可能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会想到夏天。就比如说曹老师最新创作的一系列的作品，这个丛书名叫曹文轩新小说系列，目前已经推出了三本，这三本书每一本的名字听上去都会让人想到夏天。首先是穿堂风，可能大家在夏天特别盼望的就是炎热的这种环境下能有一股凉风吹来。 对对对对对，因为小的时候哈，那个家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但是如果夏天的晚上哈，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家长呢会说你不能开电扇，电扇非常容易着凉感冒，就会把家里的这个两面的窗户都打开。 对对对， 让 穿堂风 这个一阵风穿堂而过的时候，你就会感到非常的凉爽，就是一种夏天的非常美好的一段记忆。 是的，曹老师在他的这个《穿堂风》这部作品里呢，确实是也是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这本书里的主人公小男孩向树，他受到了因为一些家里的原因，他的父亲有一些不太好的这种偷盗的行为，导致他被全村的孩子排挤，所以他们村里面唯一一处有穿堂风的特别凉快的这样的一片阴凉的地方，只有向树是没有资格去那玩的。但是向树呢又是一个非常自尊又善良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是要去努力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我是一个正直的美好的孩子。 虽然是一段就是很常见的穿堂风，但是他所引发出的这个故事呢，一开始有一点点的悲凉，但是最后呢还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刚说了一本书哈，是穿堂风，那还有两本呢？ 还有两本，第二本的名字叫做蝙蝠香。就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字都会觉得有些奇怪，这个蝙蝠和这个香到底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联系呢？就实际上这本书呢讲的是一段发生在夏日夜晚的关于亲情的守护和儿童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本书里面的主人公叫做村哥。他呢，他的母亲就是离开了他，就是到外面去打工这样。然后村哥呢，其实他非常的悲伤，但是他把这种悲伤埋在了心底。但是这样小的一个孩子，这种行为对他也是有影响的，所以他的世界就好像是被分成了两个部分，白天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一如往常，但是到了夜里呢，村哥会去夜游，会梦游。但是村哥的父亲呢是一位盲人，父亲要守护他怎么办呢？ 他们家是有一大片的花田，种的是迷迭香。他的父亲就把这个迷迭香的香油涂在村哥的手腕上啊，所以每个夜晚当村哥爬起来懵懵懂懂的跑到夜晚的田间地头去梦游的时候，他的父亲都是闻着村哥身上散发出来的这个香味儿，一直追随着他去守护着他，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哦，虽然他没有了母爱，但是还是有父亲非常耐心非常深情的对他的一种守护。 对，也是就是亲情的这样的一种关爱和守护。 哦，好温暖啊。虽然一提到蝙蝠，大家可能想到的并不是特别好的意象，或者它代表的，虽然在咱们中国古代哈，蝙蝠是有一种 福的 意象，但是如果让现代人去想的话，觉得它有一点点阴森，有一点点恐怖。但是把蝙蝠和香这两个好像并不搭界的两个词儿放在了一起。我记得以前我们采访曹老师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觉得自己的这个书名特别的有意境，特别就提到了蝙蝠香，因为这完全不搭界的两个词儿，但是他们两个融合在一起，你就会生发出很多的想象。 是这样的，因为曹文轩老师他也是应该说是对书名还有书中这些人物的名字非常非常有想法，非常讲究的这样的一位作家。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香，这个蝙蝠呢，也是因为蝙蝠是一种在夜间出来活动的这样的一种生物，然后它看起来可能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孤独，但是如果你读了《蝙蝠香》这本书的话，你就会发现书中不止一次的描写到村哥就是小小的一个小孩走在黑色的这种夜间的这个田野和树林里，蝙蝠就成了他这个夜游行为唯一的见证。 哦， 而村哥也像一只小小的孤独的蝙蝠，没有目的在树林间游走。 哦，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在里面。 真的很想去读一读这本书。那还有一本就是最新出版的《蝇王》。 对 啊，刚刚我们在节目里一开始呢，曹文轩老师为我们诵读的和推荐的也是《蝇王》当中的这本书。其实这两个书有一点点相似哈，都是有一个小生物哈，这夏天的有蝙蝠，这个《蝇王》呢讲的其实是萤火虫的故事。 对，是讲的萤火虫和一个男孩之间的故事。这本书呢甚至带有一些奇幻的色彩。因为可能在我们多数人的认知里面，萤火虫是昆虫生命很短暂，然后它也不具备这种像小猫啊或者小狗这样子这种人性化的这种意味在里面。但是在曹老师的这部《萤王》里面呢，这个男孩和这些萤火虫之间确实结下了一段特别奇妙的缘分。这个男孩的名字叫曲宝根。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呢，因为追着一只漂亮的豆娘，也是一种夏天常见的虫子昆虫，误入了一片芦苇荡，然后他迷失在里面了，找不到回家的路，又渴又累又饿，还找不到路，几乎要把自己的命就丢在芦苇荡了。但是在这种最绝望的时候，他看见天边出现了，就在自己的眼前，甚至有一点星光亮闪闪的落在了自己的鼻尖上，他睁开眼睛一看，是一只萤火虫。然后再睁眼一看，一共有五只萤火虫。就是这五只萤火虫就像他的向导一样，把他引出了这片芦苇荡，救了他的命。从此呢，这个男孩他就下定决心，也是给了这些小生命一个承诺，就是我要用我的一生都要去保护你们，去守护你们。当然了，就是在他漫长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因为对萤火虫的这种痴爱啊，也是遭到了周围朋友、伙伴，甚至是周围成年人的这种不理解，阻碍，甚至是起过一些冲突。但是他用他自己的这种坚持，逐渐的感动了周围的人，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这部作品也有一点点环保的意味，因为曹老师在采访当中他也提到哈，就是说现在呢，因为这个环境的破坏，可能特别是在城市里面，我们很少能见到萤火虫。在书里面的文字当中他也提到了，因为环境的破坏了这些小生灵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所以最后呢 有一个非常悲伤的结局，但是呢曹老师并不想给这个悲伤的结局就是让这本书特别特别的悲伤，他就是又给了一个浪漫的色彩，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稍后听曹老师他自己在采访当中给我们描述的这段哈。其实我们刚说的这三本书哈，因为曹文轩他是生活在苏北的一个小村庄里面，而他的家乡呢就是和依水而生的这样的一个村庄，所以他的作品当中是有很多很多水的意象，所以说可以说这个水的意象呢是贯穿了他从开始这个草房子到现在的营房都有水的这样的一个意象。那我们也来听一下曹老师对于他的作品当中充满了水是一种怎样的解释。 所有的作品几乎都与水关系，因为我就生长在一个水网地区啊，小时候是在水边长大的，我们那个地方的所有的房子都是依水而建的，出门就是水，所有的故事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和水有关系。那么水不仅向我提供了故事，水还向我提供了我的美学的一个情趣。我的作品之所以有人说有一种洁癖，那可能和水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生长在水边，你想不干净你是不好意思的。在我的作品中很少有那种非常肮脏的意象。那么另外呢，这个水它还向我暗示了一种富有哲理的那些理念，因为我们常常说上善若水，水是遇源则源，遇方则方，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弹性的最可塑的就是水。 哎，我们刚刚听的是曹文轩老师对于在他的作品当中经常出现水这个意象的一种解释。嗯，他就说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生活在水边，水给了他一种美学的一个判断，然后呢也是让他在很多的作品当中离不开水。那作为出版社的编辑，我也想问一下董雷，你觉得在曹文轩老师的作品当中水意味着什么，他又有什么样的力量呢？ 其实这个问题刚才曹老师他自己甚至已经回答了。 对， 就是一个是水是洁净的，再一个呢水是流动而富于变化的。而且水它的这个变化可以是我们说是山泉一样涓涓细流，然后也可以是像江河湖海那样奔腾而有力量的，这些特质其实在曹老师的作品当中是都能够我们是都能够发现的。并且如果是曹老师的这种铁杆粉丝，读过很多曹老师作品，从最开始的草房子一直到我们最新出版的这部营王，你可能就会发现曹老师的作品也是像水一样是在变化的。包括他的作品在作品中描写跟水有关的这些事物这些意象的时候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所以呢如果大家再去把以前的书和现在的书拿来共同来阅读的话，会发现这个一个水在曹文轩老师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力量，有着不同的变化，也讲述着不同的故事。那再说到这个营王哈，我们今天正好是立夏，而营王这本书呢也正好讲了一个夏天的故事。我想问一下这本书的编辑董雷，你觉得在营王这本书里面有哪些关于夏天的描写是让你自己特别喜欢的，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没问题。就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夏天的描写，既有这种直接的来描写夏天的这样的景色，也有那种你知道这是一个夏天的氛围，但是它并没有直接说到夏天两个字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就是能感到那种夏天夜晚的带着一些草木清香的这种气息，可能还有些许的微风，然后你在这个夜色中看见一些星星点点的特别美的这种萤火虫的景象。然后那我今天也准备了书中的一小段，我来为大家阅读诵读一下。 好，那我们就下面来听一下《营王》这本书的编辑董雷为我们推荐的《营王》当中有关夏天的描写。好，可以开始了。 世界变大了，在爷爷看来，地上的萤火虫与夏日夜空的繁星一样多，因为有它们远远近近的飞舞，大地像天空一样辽阔，深邃无边。世界也变小了， 小到这天空下好像就是 只剩下了他和萤火虫。风大了，你们早点回到草丛里避风吧，看看天空呀，怕要下大雨呢，你们最好落在芦苇叶的背面。今天月亮多么亮，你们的灯可以省省了，至少不要那么亮那么亮了，走夜路的人看得清路的，不用你们担心。他轻声地向他们絮絮叨叨，明明就他一个人坐在那儿，但他却一点儿也不感到孤独和寂寞，因为有那么多的萤火虫环绕着他。几个大热天之后，他们多成风起云涌的样子，上下飞舞，千头万绪，虽然无声，但却分明是一派喧闹。他会抬起头看晴朗的天空，天空又高又远，星罗棋布。再看萤火虫时，他觉得萤火虫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多很多。他会莫名其妙的喜悦和兴奋，仿佛那萤火虫是他一个人的宝贝。我有这么多这么多宝贝呢，他要时时刻刻地想着他们，全心全意，不惜一切地守护着他们。这段文字呢，就是我从《萤王》这本书里面挑选出来的一段，我个人觉得特别有感觉，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片段。 嗯，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段呢？因为我听着觉得它对于这个环境的描写特别让人能引发人的想象。 是的，曹文轩老师的作品呢，实际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特别具有这种电影的画面感。包括像我刚才读的这段也是，你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先看到一个全景，天地之间夜色茫茫，天上是繁星，那地面上是也有一闪一闪的这样的亮光，那些是萤火虫，然后在这样的黑暗的这种底色上面跳动的这种金色的星星点点之间呢，你可能还能看到一个小男孩，他站在那儿，因为这时候是一个远景，你看不到这个男孩在干什么。 然后呢，他的镜头就又拉近了， 对，拉近了，你看到这个孩子在絮絮叨叨的自言自语。 对，这就是一个电影的画面。那好，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跟董雷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萤王》这本书当中的一段关于夏天的描写，还有曹文轩老师笔下的那么多有关夏天的故事。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邀请董雷跟我们分享更多在曹文轩老师笔下的有关夏天的故事，还有那么多优美的文字。我们也将一起来听一下曹文轩老师最得意的一段描写，就是萤王的结尾的描写。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听听他给我们的叙述。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想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儿在他家装2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吧，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万，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 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园，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园？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园。 详见店内活动。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副古书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段广告之后，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继续和你一起读书。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呢是立夏时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夏天。那今天诵读的这位作家的作品呢，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都与夏天有关。我们诵读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老师的作品。和我们一起品读作品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蝇王》《蝙蝠香》这两本书的编辑董雷。欢迎董雷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主持人好，阅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诵读诵读小站、 哦、诵读小站 那个大家可能对阅读这两个字呢更熟悉一些哈，很多人就是提到诵读小站的时候会念成阅读小站或者是叫诵读小镇。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叫做诵读小站。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是跟大家分享有关曹文轩老师笔下的夏天。其实很多作家呢也都有关于夏天的文章，还有关于夏天的很多的细节的描写，可能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呢就能唤起我们很多对于夏天的记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诵读小站这四个字，诵读小站，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你认为的哪位作家他的描写的夏天对你影响最大，你想要在诵读小站跟大家分享哪些有关夏天的文章，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在本周的推送当中呢也有详细的关于参与诵读的办法，希望大家快快的把你们的诵读发送给我们，在我们日常版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呢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你关于夏天的诵读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诵读曹文轩笔下的夏天。刚刚我们说哈，就是在结尾的上半段的结尾呢，我们也说了，就是曹文轩老师在一次采访当中呢，他提到有一段在这本《蝇王》当中他最得意的一段描写，就是在结尾那结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曹文轩老师他是怎么说的。诶，我们来听一下曹文轩老师他为我们描写的这个结尾，描述的这段结尾。 我用孙子的口吻写的，是回忆我的爷爷。虽然我没有见到过爷爷，但是呢，我通过人们讲，那知道爷爷是什么样子。啊，爷爷临死之前对我的爸爸讲，说我去世之后，把我的骨灰撒在水边。啊，爸爸就对爷爷讲，你撒在水边干什么呢？我知道你是想和那些小生灵在一起的，可是那些小生灵已经不见了。爷爷说会有的，啊，最后我们看到的结尾是水又回来了，啊，但是呢，芦苇还没长成，因为萤火虫不光需要水，它还需要芦苇，但是芦苇可能现在也有一些小苗苗已经长上来了，所以最后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我非常非常得意的画面，啊，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希望，这就是爸爸抓着爷爷还有一点热度的骨灰撒在天空，夜晚的天空就像礼花一样在天空盛开，那是萤火虫，然后又是一把天空，又是一片萤火虫，就是我可能在心里有的那种希望啊，我不想让我的作品最后过于的凄惨，我还是想给人们美好的向往啊，留下一些余地，而实际上我们人类已经意识到我们这个星球现在所存在的问题。萤王呢，这个主题是我之前的所有的作品都没出去过的啊。当然我不是一个简单的环保主义者，因为环保这个主题它不是一个文学的主题，它是一个报告文学的主题，那么我环保在这个地方只能是一个题材啊，是若干的附加的，或者说附题里头的一个附题啊，我真正的主题还是关于人性的。 听了作者的描述，我们下面也一起来听一下这段曹文轩老师最得意的结尾是怎么写的，下面我就读给大家听。爷爷去世前把爸爸叫到身边，交代他，我死后找个晚上把我的骨灰撒在水边。爸爸说他们都已快没有了，爷爷却说会有的，我看到了几根芦苇，虽然很细很小，但它们会长得很快的，用不了几年就会又一丛一丛的了，有水有草有芦苇就会有小东西。爷爷交代完毕就安静地走了，爸爸听从了爷爷的交代。这天晚上，他捧着一瓦罐爷爷的骨灰来到了水边，他把手伸进了似乎还有点发热的骨灰里，抓了一把，看着空无一物的天空，低头看着手中的骨灰，叫了一声孩子，他爷爷，随即泪水夺眶而出，他也不用衣袖擦擦眼睛，任泪水流淌，将骨灰洒下天空。爸爸随即惊奇地看到爷爷的骨灰如礼花般地在天空绽放，泪眼朦胧，他竟然看到满天都是萤火虫在飞舞。爸爸愣了一下，又抓了一把骨灰洒向天空，天空又一次礼花绽放，然而与礼花不一样的是，那些亮光却星星点点星星点点地一直亮着，并向高处远处飘散而去。一把骨灰一片萤火虫，一把骨灰一片萤火虫。爸爸心里没有一丝悲切，他一边抛洒爷爷的骨灰，一边唱起了爷爷生前最爱的一首老歌。爸爸唱得情意绵绵。爷爷去世后的第三天，我出生了。我没有见到爷爷，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爷爷的故事讲完了。我刚刚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都有一点想要哭的感觉，因为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虽然是很美好的，也是描绘了像这个电影的画面一样的这样的 非常壮观的、非常有意境的一个画面，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悲凉，心中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觉得好可惜啊，这样的感觉，觉得守护了一辈子的萤火虫，最后虽然还是能把自己化为萤火虫，但是还是希望他这个故事如果能够继续下去，爷爷继续发生着他和萤火虫之间的这段缘分，那应该多好啊。 这其实也是曹文轩老师他的作品特别能打动人的一个关键所在，因为他真实，就是他既不会在作品当中过分的去渲染这种快乐，也不会去刻意的描述悲伤，他就是特别真实的把这个人的情绪人的想法还有他们的行为呈现出来， 对， 所以会特别的打动人，因为可能是能让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会有这种感同身受的体会。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文字很适合诵读出来， 对，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呢，就随意翻了这本书里的几篇，就觉得这一小段就是一个特别适合诵读出来给大家听的这么一段，所以呢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呢能够参与到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来诵读曹文轩老师的文字，因为他的文字真的是一种享受，你可能会让自己沉浸其中。那在我们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就详细的参与诵读的办法，大家可以搜索诵读小站四个字来加入到我们诵读小站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大家一起来诵读好的文字、美的文字。那刚刚我们是聊了《萤王》这本书哈，《萤王》这聊了很多。其实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其他的两本书，也是关于夏天的，《穿堂风》和《蝙蝠香》。那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蝙蝠香》这本书吧。 好的。 蝙蝠香的这本书有怎样的夏天，那也希望董雷也是这本书的编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其实蝙蝠香这本书呢，应该说它讲述的这个故事有一半的时间是发生在夜晚，因为这本书有很大的篇幅都在描写这个男孩村哥他 夜游的故事， 对，梦游的时候他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但是他周围的人都看见他在梦游，是有周围人的一些反应，然后但是这本书呢又有另外的一部分时间是发生在白天的，因为他在白天里就像其他的孩子一样一起去上学，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会孩子之间的这种冲突，打打闹闹什么的。 哦，所以我们在这本书能看到夜晚的夏天还有 白天 的 夏 天，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的。我先来为大家分享的是一小段白天的蝙蝠箱里的夏天。这段呢也是讲到他的村哥的妈妈离开以后，他的爸爸去找妈妈，但是非常遗憾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是他爸爸回家时候的一个片段。这是夏天的一个下午，村哥的同学田小童正在水渠里抓鱼，见到有一个人正摇摇晃晃地走在通向村子的路上，当时阳光十分强烈，田小童用水淋淋的手遮在眼睛上向那人望去，只见太阳像水做成的大幕，大幕中即使站立了不知多少年的大树看上去都在晃动，而那个本就一个劲儿地晃动着的人看上去晃动得更加厉害了。这是一段发生在 白天的故事。 对 啊， 然后那夜晚的蝙蝠香呢是这样的，作者其实并没有刻意的去说这是发生在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你依旧是从周围的这种气味、颜色、环境和这种感觉会带给你这就是夏天这样的感觉。那我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夜晚的夏天呢，是村哥因为他的夜游他终于出事儿了，然后守着他的爸爸闭着眼睛到河里面去捞他，是这样的一个片段。他闭着眼睛，其实他闭不闭眼睛都是一样的，世界是一片黑暗，绝对的黑暗。他闻到了水的气味，芦花的气味，牛和羊的气味，鸭子和鹅的气味，还有迷迭香的气味，那是从他的花田那边随风飘来的。他被这无数的气味包围着，好像在水面上睡着了。 哦，是是夏天和水的，又是水的一段描写。 对， 哦，哎，这也是虽然说刚刚说是他爸去找他，但是这个文字也是很安静的，这种文字并没有那种很激烈的我们想象当中那种呼喊啊匆忙的感觉。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蝙蝠乡》这本书呢，实际上整个的一个基调，因为 它其实很大一部分时间发生在夜里面， 嗯， 就是它带给人的这种感受是非常的静谧，但是在这种安静当中呢，又有着一种暗流涌动的这样的一种不安，嗯，就好像是上下翻飞的蝙蝠，作者他把这个蝙蝠，黑夜里的蝙蝠描写成是像枯叶一样，也不知道它要飞到哪儿去，没头没脑的。 哦， 但是在这种平静的这种大的背景环境下，你能感觉到一种紧张的这样的张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事儿，就像是不知道夜游的那个村哥什么时候就会一脚踏到一个田埂的缺口里，摔到河里，就是他的父亲又是一个盲眼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就是随时随刻的都有这样的一种紧张的一种气氛在里面，就是会像一根弦一样一直拉着你的心。 哦，他就是表面上平静，但其实呢是非常扣人心弦的。 是， 哎，其实刚刚我们读了这么多，觉得虽然曹文轩老师这些书这些文字是写给儿童的，但是如果我们成年人读的话也是能有所收获，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洗涤心灵的力量，能让我们感受到如果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面读一些这种安静的文字，他刚刚也说他的文字甚至有一些洁癖啊，如果我们来读这样的文字的话，可能能荡涤一下我们的心灵。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两本书的编辑董雷，你觉得曹文轩老师的作品吸引你，让你感动，就是从成年人的角度来讲哈，这些地方是什么呢？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嗯，这个其实我刚才谈到了一点，就是他的作品特别的真实，会让你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这种体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就包括在我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那一段萤王的片段，主人公曲宝根他对着那些萤火虫自言自语，当时是一个像一个电影画面一样，我们看到一个远景推进以后，他跟虫子自言自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是非常非常儿童化的，因为可能我们成年人不会去对着虫子或者是花草树木在那儿絮絮叨叨的，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 但是也正是他的这种看起来非常孩子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更加凸显了他的这种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坚定信念和他要去对自己发出的这种承诺去 的一种坚守。 对，是一种坚守。 对， 就是这种坚守，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我们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 丢失， 会把这些事儿忘了。 对， 甚至可能还会给自己找很多借口。就是我也是希望通过阅读曹文轩老师的作品和他的文字，能够让大家再找回最开始这种纯真的这种不掺杂其他任何的这种心思，像水一样的这样的心思。 好，那今天呢是夏天的开始，我们用这样的一段一段优美的文字跟大家开启了一个美好的夏天，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当中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不要忘了还有书香的陪伴。诵读小站呢会在这里等着大家分享更多的好书，更优美的文字。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感谢董雷做客。接下来大家将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开心茶馆，我们下周六继续为大家分享好书。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